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55年9月30号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正式成立。1991年9月30号，我国与文莱建立外交关系。1999年9月30号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。2000年9月30号，建桥史上第四座里程碑芜湖长江大桥通车。2007年9月30号，第五届中国女足世界杯正式落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或是很疲惫，爱是疯狂的表情，让我头晕。我要用不完的自信，我要停不了的热情，快动脑筋。Where are we going? 现在就要去旅行，是外太空或是去地心，爱情是冒险电影，你是救星。把情有把你秒起，你为了空不有开心，要发神经。Where are we going?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。我在远方，很 的岁月，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天空，我在远方，让我坚强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